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说说家政服务纠纷。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9月10日的下午，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的命令，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罗汉斌、蓝小忠执行死刑。2017年的3月，蓝小忠呢以50,000元的价格将1000克的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贩卖给赵某、叶某。4月5日到6日，蓝小忠以100,000元的价格将2000克的甲基苯丙胺贩卖给赵某、叶某、郑某。到了4月11日，蓝小忠向罗汉斌约购甲基苯丙胺，汇款19万，后来呢，指使刘某等人从罗汉斌处取得了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5000克。4月13日，蓝小忠以100,000元的价格将其中的2000克冰毒呢贩卖给赵某。到了4月16日，蓝小忠又向罗汉斌约购甲基苯丙胺，并汇款167,500元，以同样的方式指使刘某等人从罗汉斌处取回甲基苯丙胺，途中被公安人员抓获，当场在车内起获甲基苯丙胺是4679.2克。综上呢，被告人罗汉斌贩卖甲基苯丙胺9679.2克，被告人蓝小忠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12679.2克。黑衣男子拖着藏有年轻女性遗体的行李箱，在街头淡定地拦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发现异常之后，立刻报了警。这起发生在浙江省吉安市太和县的行李箱藏尸案，近日备受外界关注。据吉安警方9月8日通报，黑衣男子谢某潜逃28个小时之后，被公安机关抓获，破获了这起故意杀人案。在案发之前，谢某和被害女孩方某某都是在太和县一个知名的 KTV 工作，两个人呢属于上下级的关系。其中谢某是 KTV 的经理，20岁的方某是谢某管理的几十名年轻女孩之一。同事说他们两个人关系很好，走得很近。那么目前谢某到底作案的动机在于哪里？公安机关仍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北京海淀区一个社区有一个女子近日携犬乘坐电梯，遭遇社区民警的询问，她呢拒不配合正常的执法，还抢夺执法记录仪并殴打民警。9月10日，记者从海淀警方获悉，嫌疑人李某因为涉嫌袭警罪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近日，针对圆明园一个游客踩踏遗址的情况，海淀警方会同公园管理处迅速开展调查。经查，在9月8日，违法行为人39岁的李某在圆明园遗址公园违规进入远迎关遗址踩踏拍照，目前李某已经被海淀警方依法行政拘留。近日，越秀区东风东路一个医院的门诊楼发生了一起拒不服从医院疫情管控、推搡医护人员的警情。接警之后，越秀警方迅速出警，及时将违法人员60岁的女性冯某控制，并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经调查，当天呢，这个女性因为没有提供核酸书面报告，被医院拒绝接诊。但是呢，这名女性不仅拒不服从医院疫情防控检查和登记的规定，反而与医护人员争执，并且有拉扯推搡的行为，严重搅乱了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9月8日，越秀警方与不执行紧急状态下政府决定，对该女性处以行政拘留9日的行政处罚。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警法在线的开始呢，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涉及到这种家政服务的纠纷。我们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曾经邀请到丰台法院的法官为大家介绍过几起哈典型的家政纠纷。那么，如果一旦发生哈这个家政服务人员啊和这个在照顾老人的这样的老人的子女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甚至发生了肢体冲突和一些肢体的推搡，又应该如何来解决？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将请到法官啊，将请到法官结合具体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右安门法庭的副庭长向书朝法官。向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向法官，在前两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您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个两起哈非常典型的涉及到这种家政服务纠纷的案件。那么还有一起案件呢，我们在前两天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讲，那么今天呢特意请到您呢再跟大家把另外的一起案件来说一说，因为这起案件也是非常的典型啊，非常值得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这起案件呢，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啊？您能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这起案件呢，仍然是一起侵权纠纷案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这个起因呢，就是戴先生经家政公司的介绍，与胡女士啊，也是一位保姆，签订了这个中介式的合同。这个合同约定呢，戴先生要聘用保姆做家政服务工作。那工作的内容呢，就是照顾戴先生的母亲，照顾老人，薪资待遇啊，每个月啊近4000元，试工期一个月，简单的合同的这个条款都双方进行了约定，试用期满之后，合同自动生效。那这个戴先生呢，要支付家政公司信息服务费800元，同时这个保姆也要支付家政公司信息服务费。标准呢，就是他第一个月工资总额的20%。 哦，是这样哈。 对， 那看来这个合同约定的还是挺详细的。 对，就这一点还是挺详细。但是我们从中其实可以看出，这个是中介合同或者说居间合同的一点，就是他有居间服务费、中介服务费。 对对对 对。 那通过这个合同，是不是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出这个家政公司它的法律地位，它就是一个居间的性质，而并不是和这个保姆之间形成了这种劳动啊或者劳务关系的性质。 从这儿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出。那么合同里还约定了戴先生应该在保姆每完成一个月工资后第二天支付保姆工资4000元。如果这个保姆不慎毁坏客户的物品，应该双方自行协商赔偿。同时还约定保姆在看护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安全，如在看护视线内造成看护对象伤亡，一切后果要由这个保姆负责。那么在2016年3月的一天，戴先生的妹妹戴女士就发现保姆在照顾过程中有虐待老人的行为，情绪上来就急了，为此制止这个虐待行为，制止保姆的虐待行为。随后呢，这个戴女士就和这保姆发生了肢体冲突，双方都报警了，民警出现场，然后就把这个保姆带回派出所询问，询问过程中就发现胡某的精神状况 啊，就是这个保姆 有问题， 这个保姆哈， 对，这个保姆的精神状况不太正常，于是警方就将这个保姆送往医院进行确诊治疗。之后这个保姆就被送往了回龙观医院。 哦，那看来他真的是精神上有些问题。 对，在这个当天同时，这个戴女士她也被送往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然后同时支付了医疗费、护理费等等费用。那么现在戴女士就认为家政公司她在介绍这个员工的时候没有尽到审查 这个雇员的这个责任。 嗯 嗯，那么没有审查到他是否有上岗资格，然后同时认为这个家政公司没有相关的职业许可，所以他要求家政公司要承担，他起诉的是家政公司要承担赔各项费用40,000余元、 哦、 同时要求他返还已收取的服务费、中介服务费、 那这里面的被告就是家政公司、 对，就是家政公司。 那这起案件当中啊，家政公司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家政公司他认为自己是签署的合同是中介性质的居间合同啊，他认为我在这个案子中不适格，不是适格的被告啊。另外，戴女士她不是合同的相对方，刚才提到了是戴先生，也就是他哥哥去签的这个合同， 哦、对， 所以他认为他无权提出返还服务费的要求。 要告，其实你哥哥来告，你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哈，是吧？ 对对，是这意思。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来了，保姆将这个戴女士打伤，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家政公司是否存在过错？那么是否应当对戴女士的这个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你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么我们认为保姆将戴女士打伤肯定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她是有过错的。但同时我们也认为，虽然家政公司仅仅提供了居间服务，她的合同义务就是一个推介保姆，应该如实提供订立合同的重要事实，对公司介绍推荐的人员应该尽到相应的审核义务，而这种审核义务不仅包括是否存在传染性疾病，还应该对人员的精神健康状况、心理素质、有无治安处罚、犯罪记录等等进行基本审核。咱们这个案例中啊，这个保姆显然他没有身体性的疾病，但是从证据来看啊，家政公司确实没有尽到足够的审核义务，存在过错，那么对于这个戴女士的损害后果是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那么这个赔偿责任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他应该承担多少呢？ 那么根据这个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家政公司我们认为应该承担20%啊，因为我们认为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保姆，因为他们两方并不是一个连带的赔偿责任，他作为一种补充责任，因为事发的时候咱们是民法典还没有实行，还没有生效啊，那么就按照侵权责任法以及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司法解释来确定，当时他们俩是没有连带赔偿责任的。 对，您刚才还提到哈，就是家政公司他也说了，说这起案件当时啊，是你这个你的哥哥啊，是戴先生来跟我们签的这样的一个合同的，是吧？那并不是你签的哈，并不是戴女士来签的，应该由你哥哥来告。那这一点啊，这个原告方就是这位戴女士，她是不是有这种诉讼的主体资格？她是不是适格的这个原告？那么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哈，这点是如何来看待的？ 这个刚才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与家政公司签订的合同方确实相对方确实是戴先生。那么如果你依据合同来主张退还服务费的话，那肯定是要起诉合同的相对方啊，也就是应该是由戴先生来起诉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对。 那么咱们就支持了戴女士医疗费、护理费大概2,000余元的诉求，但是驳回了她要求返还服务费的诉讼请求。 那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还涉及到这个保姆哈，保姆他自己是本身是有这个精神疾病的，那是不是如果是戴先生、戴女士，他如果想要找保姆来赔偿损失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说要困难一些？ 刚才我们也提到，把这个保姆送到了医院。保姆就自行走了，在找寻的过程中呢，那么根据咱们的程序要求是需要进行送达啊，甚至公告送达。那么在戴先生他们俩在考虑的过程中，就认为我不值当的进行公告送达，那么我目前仅要求家政公司承担他的责任啊。所以其实合同的相对方如果戴女士她受伤之后，她可以要求直接侵权人来进行赔偿的。那么这个时候她应该是直接向这个保姆来主张。提起诉讼的被告应该是保姆。 哎，那这起案件又能够反映出这种家政纠纷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从这起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家政公司它作为市场从业主体，首先应该取得相关的职业许可，对家政人员上岗资质、从业条件进行合理范围内的审查。这个审查内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不是光指身体疾病，因为我们知道保姆是需要一个健康证的，这些基本的要求，还应该包括合理限度内的精神状况、心理素质、职业技能、职业规范方面的审查。甚至担负起职业技能培训的责任，以满足家政服务的需要。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讲的这起案件，包括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也请到您呢，跟大家讲的另外的两起，也是涉及到这种家政纠纷的案件当中发现哈，往往这类纠纷，咱们讲的这三个案子都是涉及到除了雇主之外，都有保姆和家政公司这两方哈，就一共是这三方的关系。那是不是一般情况之下，这种涉及到家政服务的纠纷都会涉及到这三方？ 那么一般都会涉及到这三方，因为咱们请保姆一般都是要家政公司作为中介给咱们推荐保姆，或者是从他那儿直接指派的。那么对于家政公司来说，在这个从业过程中，我们认为他在与雇主和家政人员在签订规范的合同之外，刚才那个案例特别也提到了，更要注意对保姆、月嫂、护工提供的资料进行形式和实质审查，包括健康检查，岗前培训，职业道德、职业规范技能的培训，尽可能的预防和避免纠纷的产生，另外就是特别提示建议家政公司最好为以上人员购买保险，这样，在发生人身伤害的时候，可以由保险公司先行理赔，减轻自身的损失。那么对于家政服务人员，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保姆、月嫂、护工，他也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服务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两方面同时提高。家政人员这些工作人员，他应该对于你要去服务的家政工作的性质要有充分的了解和认知，工作中要遵守职业规范、职业操守，尽到一个善良人的注意和照管义务，全面适当的为雇主提供服务，避免因过失给雇主造成损失，也使自己的利益受损。那么对于有一些特殊要求的标准的雇主更要谨慎，最好以文字形式在合同中固定。其实我们案例中，第二个案例安某，他本身他长期住北京，因为他不是北京人，他长期居住北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因为北京的那个康复的条件好，那么他希望在北京长期康复，在他雇佣保姆的时候提的一个要求就是要进行康复的护理。那么类似于这种特殊的要求，一定要以文字的形式固定在合同中，对于身体的疾病特殊照顾事项，这样就可以避免发生，减少发生，不让雇主受伤，不让自己利益损失。 没错。 那么对于家政人员，我还提一个另外的建议，就是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都要尽量留存证据，一旦发生纠纷，有利于自己主张权利，保护自己的权益。 另外我还想多问你一句啊，就是这个家政公司和保姆之间的关系，家政公司是这种居间服务的关系呢，还是和保姆之间形成这种雇佣的关系呢？对于家政公司是否承担责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么如果是居间的，作为一个居间服务，家政公司在居间服务的过程中，那么如果雇主和保姆，或者是你住家的时候提供服务的接受服务方，那么在这种过程中，如果保姆实施了侵权行为，如果是一个中介式的家政服务形式情况下，家政公司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除了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案例第三个案例，他没有尽到自己的审查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是员工式的家政服务形式情况下，实际上家政公司和保姆，和他的雇员是一个雇佣关系，那么如果他的雇员实施了侵权行为，并且存在重大故意，他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况下，他也要承担赔偿责任，只不过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况下，他可以向这个保姆追偿。 法律的力量 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为大家来介绍一起代买信托产品而引发的纠纷。 当时呢，这个案件就是张先生在聊天的时候呢，得知他的朋友王先生呢，可以通过私人的渠道去购买这些高收益的信托产品。那基于信任呢，张先生就直接转给了王先生100多万， 一下子就转了那么多钱。那他那个朋友王先生很熟吗？ 据张先生称呢，也是经人介绍认识，就是说经自己的朋友介绍呢，说这个王先生确实有一些私人的渠道，也曾经帮自己，就是帮张先生这个介绍的这个朋友呢，也赚了不少钱。然后张先生呢就动心。然后就直接转了100万。 那个王先生当时声称说能够有多高的收益呢？ 当时王先生呢说的是年化收益大约能到11%。 他们有没有签一些书面的合同呢？ 什么都没有签，只有一个转款，就是当时王先生来诉讼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唯一的证据就只有一个转账的凭证。 那张先生后来是因为什么和王先生就产生了矛盾，要到法院来起诉了？ 后来呢，就是张先生呢发现，在支付了这100万之后呢，自己呢并没有成功的购买到这个信托产品，所以呢更谈不上去获得收益的问题。那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看来可能是向王先生也是多次索要这些款项也没有效果，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王先生去返还这100万，还有这个相关的利息损失。 王先生在法庭上怎么说呢？ 王先生过来之后呢，也就是对双方之间存在这种委托的事实呢是认可的，然后也说明了一下，当时确实是因为这个信托产品设立失败，然后款项呢公司就已经退还给了王先生个人，但是由于王先生觉得其他的有一些项目呢比较好，就私自呢把这100万挪用了，去投到了别的项目上。 他承认这100万干别的用了。 对，他承认收到了，就是自己已经投入别的项目，而且现在手里面没有那么多钱能还给他了。 他觉得应该还吗？这笔钱 他 是怎么想？ 这100万块钱是应该还的，但是呢这个从事了一些风险的投资，他认为这个确实存在一些风险，但现在是还不了，但是他觉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周转可能会具备这个偿还能力。对，如果说根据双方当时的约定呢，如果说是有了书面的约定，或者说原告，也就是说这个张先生能够通过聊天记录或者其他方式证明呢，双方关于这个100万如果发生了挪用，这笔款项应该如何分配呢？有约定的话呢，可以根据双方的约定酌情去考虑。但是如果说就这一笔款项没有约定的话，那么对于王先生的这个私自的挪用行为产生的这个收益，应当如何去分配呢？这个还要结合这个案件的情况，结合当时这个具体的收益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样的这途径来考虑分配，也不能说就完全说收益也是归属于张先生，因为张先生跟王先生之间他们的这个委托关系呢，跟后来王先生私自挪用投资这个他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没有办法去一并处理。 应该怎么处理呢这个问题？ 他其实最终就是涉及到了一个委托合同的角度来考虑， 就 是说像这100万这么大额的这种委托关系呢，还是建议双方当事人呢以书面的方式呢进行约定。如果说约定了书面的合同呢，法院在进行审理、在进行事实查明、在进行证据认定的时候呢，也都会有一定的依据，也不至于就是无迹可寻，仅能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去认定案件事实，可能对于查清事实、还原客观情况呢是非常困难的。 对， 而且在建议呢，尤其是进行有偿委托的时候，因为这个案件呢，双方陈述我们就是基于朋友关系，这个王先生呢也没有收取任何的管理费也好，或者是报酬也好，我们都没有收取。如果说是单纯的无偿委托呢，其实受托人的注意义务是非常低的。 对， 所以呢法院就是建议，如果涉及到大额资金往来的话呢，建议双方当事人呢就签订书面合同，同时采用有偿委托的方式，对一些违约责任啊、解除权啊，包括这个委托事项、委托期限进行详细的约定，避免自己的这个权益呢受到损害之后，来法院诉讼的时候呢举证发生困难。 后来这个案子什么结果？ 后来法院就依法判令这个王先生偿还这100万元，同时支付这个同期同档次的银行利率。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让您一次听个够。多档聊天室同步开放，同时啊还可以开启个性化推荐。现在呢，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找到页面当中的三处隐藏的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您来拿。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麦麦。 我是韩丽， 今天我向您推荐《是你给我温暖》这首歌。 是1999年，我大胆来到你面前。 这首歌是由樊孝斌作词，罗琦鹏作曲并演唱。 歌中表达的温暖不仅仅体现在氛围感极强的回忆杀，里面唱到的生活会有彷徨，与城市里追逐梦想的那个曾经的自己，都在北京的陪伴下化作了今天的美好。 整首歌洋溢着一种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还有就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想要的幸福。 彷徨过，怀疑过，人生拿着梦想默默取暖，疯了一样绕城旋转，一天两万遍。 我是是你给我温暖这首歌的词作者樊孝斌。其实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我自己，我的变化就是北京的变化，我就想带给大家就是说更多的温暖的东西，然后让大家在这座城市里面找到自己的坐标，能够得到一些温暖，对吧？因为无数的人都在这个奋斗，天天都在这座城市里面打拼，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后来才发现已离不开你，陪着心爱的人聊天，北京的夜多是香甜。